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尾声了，最后尾两集都完成了它，希望大家在我们其他的节目上更加多的支持。现在社会气氛都是差的，订阅追踪 like share这个基本条件，希望大家做到。科金更好啦，等啲世台可以继续可以营运落去啦。节目讲到呢一度，咁始终都系要完嘅时候就要完啦。今日我哋讲七年一会，系啊，七年一会。曾经咧喺香港咧都有一个舞台剧，亦都有梁家辉。有我哋嘅袁咏仪，咁两个人咧做过嘅，咁当时好兴舞台剧，咁搬过上荧幕。咁其实咧，我唔知道佢哋两者有冇关联，但系呢个古仔非常值得听嘅。第一，一开始喺间酒店房间里边，静子同阿修哥两个瞓醒咗，系啊。他们成日都会来这间酒店，有间长房，修哥吃紧支烟，然后跟静子讲：我想我们要分开。静子很冷静，他好像早知道，一个29岁，一个25岁，他们由大学开始拍拖到现在，两个人在一起都已经有7年了，是啊，刚刚好7年。静子唔出声，修哥继续讲：我最近咧事业上有个转机，咁咧边个我哋嘅上司介绍，咁咧我同我老板嘅女可能咧就喺明年结婚。静子一样唔出声，所以咧为咗我将来，为咗我嘅事业，为咗我嘅人生，我想同你。到此为止。静子依然出声，停了一轮，静子说：现在是你非我，对吗？我可不可以有个要求？其实修哥很喜欢静子，不过人生有很多的取舍，他也不想一头搭两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作出了这一个决定，因为他觉得今年29岁，人生有很多的选择，除了爱情之外。好，是我对你不住，你讲。静子要求的很简单，我们由今日开始分开，7年后的今日我们再见一次，然后每一年的7月，不是每一年，不是每7年的今日我们都见一次。那日我们照正常男女朋友的做法，拍拖、看戏、吃饭，希望你能够遵守到。修哥一口答应，好，但是我不想给电话号码你。静子提出，他说呢，到时呢我们在一份畅销的日报那里登一个婚礼广告，决定的时间地点由你做登，好吗？修哥也都一口答应了。两个离开了之后， 事隔咗廿一年，今日喺一间日式嘅餐厅嗰度，修哥食住支烟，啊，喺度等，喺度等，喺度等，三个钟头见唔到政治出现。呢三个钟头里面，佢不停喺度谂过去嗰两次约会。第一次见到面，知道政治做咗律师，好努力，嫁咗人，系啊，已经嫁咗。自己做咗律师，开咗律师楼，做咗大律师，手下有三十个人，啊，亦都有事务所律师，好令人值得敬佩。而阿秀哥喺一间大公司嗰度，因为关系坐上咗高位。嗰年嗰日去咗好多嘅寺庙，去咗好多嘅地方。跟住夜晚开咗房，两个人温泉过后之后又离开咗。对上一次再见到静子，静子要求去游乐场，嗰日喺迪士尼玩得好开心，两个几十岁人好似黐咗线咁，不停嗌不停叫。唔知点解呢两次见到静子，都觉得静子好似冇变到，依然咁后生，依然咁靓，依然咁有活力。皮肤依然有弹性，充满光泽。点解呢？摸望自己又开始有肚腩咯，但系一样冇人嚟到。突然间有一个后生女坐喺修哥面前，你等人啊？系啊，不过可能唔嚟啦。我又系等人，佢又失约，可唔可以请我食餐饭啊？秀哥望住佢，好啊，卒之食饭。这个女仔，这个靓妹，不停问咗秀哥好多问题，问到秀哥发脾气。佢话：点解你咁想知道我咁多嘢？佢话唔系啊，我见到你喺度三个钟头，你好似好多嘢谂咁，咁想了解一下啫，系咪啊？你系咪有婚外情？秀哥唔出声。讲嚟听下啦，其实咧，我咧系做编剧嘅，我想咧了解得多啲，吓、啊、想写个故仔，可唔可以讲你嘅故仔俾我听？秀哥慢慢慢慢将佢嘅故仔一五一十咁讲出嚟，佢话咧，我唔介意你写嘅，不过写得好啲啦，跟住喺度笑。两个人埋一单喺度行行出去，嗰、那个女仔依然跟住阿修哥后面。修哥望住你仲做乜嘢？其实我今日失恋，咁后生失恋？系啊，我想你陪我得唔得，阿叔？我对你好有好感。修哥望住佢。后生女谂嘢咁奇怪嘅，系咧，今晚可唔可以同我一齐啊？不如咁啦，请你食多餐饭啦。咁喺晚餐嘅时候，两个都倾到投契，修哥不停讲佢嘅生活点滴，讲佢同静子嘅关系，不停讲，不停讲。喺说话之中，见到阿修哥系好留恋同阿静子嘅生活嘅。同埋所有嘅全部。食完饭之后，我送你翻屋企。去到屋企门口，嗰、那个女仔拖住阿修哥只手，不如咁啦，我今日真系失恋，可唔可以上嚟陪我？修哥望住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仔女，呢个第一。第二。呢廿几年里面，其实我个脑里面从来冇离开过政治。其实我已经出咗轨㗎喇，我唔想呢再有第三个。对唔住。跟住个女仔表露身份，佢政治个女。佢话呢，你一啲都冇令我失望，爸爸。突然间修哥觉得 好似好理所当然嘅，因为佢讲嘅时候，佢一啲都唔觉得自己好好突然。你上嚟同我坐啦，上嚟我屋企坐下啦，我讲俾你听。上到去呢、這个小女孩阿红一路喺度讲，原来静子死咗啦，上年死之前同佢讲。亦都冇提过边个佢爸爸，但系同佢讲佢同修哥嘅故仔。佢结咗婚，然后相处考律师牌，一路打拼上嚟，对个女儿好。冇几耐，丈夫有咗第二个，但系冇分开。因为静子一路喺度等，佢觉得佢做咗啲对唔住佢前夫嘅事，一路等唔出声，直到有一日，因为个女生病，抽 DNA 睇，先知道个女唔系个前夫嘅，个前夫借题发挥，卒之离咗婚。静子依然继续在他临死那年的时候，他提过同阿修哥的事，他没有指名道姓，也都没有开口，但是就将他们的恋爱故事全部讲出来。是啊，讲出来。对于阿红来讲，他很奇怪，原来我有另外一个老豆，那个老豆他未见过，七年一回，好像很新鲜。他在报纸上留意了有段婚礼广告，所以他特登去那里看看他爸爸究竟是什么人，但他觉得他爸爸依然是很喜欢静子。两个人谈起上来的时候，那你妈妈葬在哪里？他说我妈妈没落葬，他吩咐了我做一些事，我想如果见到你之后呢，连埋你我一起做。蛤？他说是一起做。他拿了一个小小骨灰庵出来，跟住跟阿修哥讲，他有一个遗言的，他说呢想将骨灰撒去晒不同的地方，一共有13处，我想约你在他死的那天我们一起去好吗？修哥一口答应。去到寺庙，他不是将他的骨灰，不是将他的骨灰摆在寺院上，而是偷偷地每一笪地方放低一些骨灰，在一些泥土里面，外面的花园里面，少少少少少少一路放。两个朋友不停地讨论有什么意义的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放到最后尾是啲指甲，是啊，有啲指甲。佢话呢去到呢度将啲指甲放喺最后面嘅地方。修哥望住啲指甲挖开啲泥土都相当多嘅。抌晒嗰度。然后准备将佢哋埋葬嘅时候，修哥突然间明白。佢明白咗啲事，亦都明白咗点解埋指甲，啲指甲其实就係修哥同埋我哋静子。啲指甲咁大块唔係你阿妈，有一部分係我，你睇下。好似合葬嘅意思咁，修哥好感动，埋咗之后我哋再联络啦好嗎？好。讲完，修哥翻到屋企。修哥中意天文，佢望住个星象图，突然间若有所思，佢将呢十几间嘅寺院拎咗出嚟，然后喺嗰度画起连线。因为呢十几间嘅寺庙里边，虽然分布嘅地方 唔系好广阔，但系中间系一条河。佢将佢哋全部连线嘅时候，佢发觉系牛郎织女星，中间嗰条河就系银河。收哥喺度喊，不停咁喊。佢知道佢辜负咗一个好爱、好爱、好爱佢嘅女人。过咗两个礼拜，佢揾咗熊出嚟，将份遗嘱俾咗佢。我唔打算承认你系我嘅女，因为我唔想打乱你嘅生活同埋我嘅家庭。但我明白咗你阿妈对我嘅爱，我亦都从来冇放低过静子。呢份系我立嘅遗嘱，我预先俾咗你。讲咩？我希望我火葬之后，我嘅骨灰全部由你处理。我亦都希望你喺呢13间寺院里边，你阿妈嘅旁边放低我嘅骨灰，希望我哋好似牛郎织女星咁，七年一回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